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 所以教主系心水咯。十号港荣王做胆胎，一号美丽满分，四号缤纷游戏，六号标 K， 七号嘅不羁的风，三四六七一四六七十五只互村捞完嚟买就系咁样。 所以我心水嘅第一场就嗰八号嘅龙友做胆配嘅，就一号好好彩彩，二号开心好友，五号红星同十一号战红三千，三四重彩就一二五八十一五只互村捞完嚟买。 依家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沃品射马已经开卖，月费400元，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大家好，欢迎收睇沃敏踢爆。今日是2020年的5月29日。咁有同事提醒我呢，原来今集的沃敏踢爆呢是第500集。咁由2016年的10月份开始做，断断续续咁有一个礼拜做一集，咁即係去年开始，应该是去年开始就做即係三集啦，禮拜二、禮拜三、禮拜五，跟住每一集咧，又後來又由一節15分鐘就講成變兩節，每節15分鐘，半個鐘頭，咁都係即係就即係最新嘅呢一個即係時事或者一啲最新嘅事件咧，夾聚夾議嘅一個節目啊。咁呢個節目咧，主要就係我哋喺 My Radio。即係一個都算係即係相當人多人睇嘅一個節目啦嚇，咁即使係有黃標啦嚇，咁但係都即係呢個節目咧都係叫做我哋個台裏邊比較多人睇嘅節目啦，可能又比較短啲啦嚇。咁啊，今日咧就講兩個主題，一個咧就係呢個啊，大家睇到我預告嗰條題目叫《城夫於海與》。富如顽抗的抉择，咁城夫于海咧就系即系孔夫子讲嘅道不行，城夫浮于海。夫咧就系个木筏，即系一嚿木头喺中间挖空佢就变咗船咁样，然后喺海上漂流啊。咁即系当年孔夫子要离开自己啊，即系嗰个国家或者佢身处嗰个地方，因为道不行，咁佢就系坐呢啲即系独木舟啊木筏。要坐呢啲木筏，打算坐呢啲木筏，即系浮于海。咁啊，今时今日，我哋如果要离开香港呢一笪地方，啊，国安法杀到嚟，我哋就只系坐飞机，或者可能系坐船啊。咁坐船可能有啲人系偷渡都未定啊。嗱，呢个城夫于海与富如顽抗，就系我哋即系喺香港一啲即系所谓反对派又好。或者過去言論上邊，即係反政府啊，甚至乎對中共批評比較嚴厲嘅人啊，咁佢可能覺得喂，今時今日香港係咪仲係適合自己繼續喺度咧？咁樣啊，就諗起一個流同流嘅問題。一個流咧就係水字旁個流，流走啊，溜啊，即係走啊。另外一個流咧就係留低，係咪？咁留低咧，你就繼續抗爭，富如還抗。呢、這個富如還抗，即係你大傷去抗爭嘅。而家已經五勞七傷啊！你俾個政府制壓到，係嘛？特別係而家啲年輕人，係嘛？咁你係選擇去留。咁過去亦都有一段時間，即係喺舊年個運動裏邊，亦都有好多年輕人係離開香港啦，係咪？啊，有啲去呢個台灣，有啲去加拿大，有啲去美國，係嘛？去留。咁我就用城夫於海同埋富如還抗，係嘛？咁大家睇文字就得，即係就可能比較清楚啲啊！呢兩句説話，即係城夫於海同富如還抗，究竟係咩一回事？咁因為我今日咧，即係聽到李柱銘即係喺呢個商業電台嗰個訪問裏邊咧， 即係佢講咗好多嘢啦，因為嗰訪問嘅時間都好長嘅，千禧年係呢個即係晴朗一天出發，應該嗰個係好似係陳志雲嗰個節目啊。咁佢即係被問到呢個所謂去留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就咁樣講嘅。佢話回望過去咧，佢話自己曾經有一刻咧想個話要離開。咁呢個就係八十年代初有諗過嘅啊。咁但係佢過唔到自己呢一關。嗰陣嘅機場咧仲喺啟德。如果我離開，我最想去嘅就係美國加州，因為天氣好。不過我又諗，如果我一家人離開香港，但喺飛機望翻落嚟香港，我都會諗香港最艱難嘅時候，你就走咗。最後咧，佢就決定留喺香港咁啊。咁啊，至於往後嘅從政之路咧，就因為聯合聲明簽訂之後，佢希望以佢法律嘅專長維護香港嘅法治精神同埋保障人權啊。咁大家都記得啦嚇，佢都當年有訪問過北京啊，佢嗰啲有一個財進團係嘛？咁佢即係面對而家所謂呢個港版國安法啊嘅問題，咁佢就話咧，佢而家咧就只有 BNO 同特區護照啊，咁佢故意唔申請其他國籍，因為要繼續留喺香港守護一國兩制。如果我走，我就成世為香港爭取過嘅嘢咧，就一下子就自己抹咗去。咁我點面對人呢？咁佢又話知道中共係想佢離開香港，因為佢梗係想我走啦。我走嘅話，佢包機都肯俾我啊。咁，但係我點解可以咁容易俾中共咁易撇甩呢個中英聯合嘅聲明嘅安排，同埋基本法俾大家承諾，點可以放佢一馬呢？我唔會嘅咁。我想先讲李柱铭呢个，即系佢话唔会走啊，要留低嘅，即系先讲佢嗰个理由先。佢嘅理由就系我要及住共产党，要佢遵守一国两制嘅承诺，系嘛？我唔会咁笨啊，俾佢咁容易撇甩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嘅安排，同埋基本法对大家的承诺，点可以放佢一马？我唔会嘅咁。嗱，如果呢个理由嘅话咧？即係呢一位我好尊敬嘅呢一個泛民嘅大佬，即係我就覺得佢真係你話佢擇善固執又好，話佢不識時務也好，話佢脱曬節亦都得嘅喎。其實係，喂，你到而家仲期待，喂，你留低就可以令到看住中共佢可以即係遵守呢個一國兩制嘅承諾。同埋中英聯合聲明嘅承諾，喂，即係我覺得真係嗱，呢個係佢講嘅嘢。我因為我特登揾咗個 hard copy 出嚟，我啊唔想斷章取義，因為事實上佢前邊亦都有講到咧，期望中國係遵守呢個一國兩制嘅承諾，係嘛？咁佢嗰段説話係講咩咧？大概就係、是。他話咧，佢即係俾中國指為禍港嘅人物之一啦。咁但係佢就話佢冇份量啦，去到外國亦都唔會指點外國嘅議員同埋官員點樣去制裁中國啊。佢話我去到美國都只係講香港真實嘅情況俾佢哋知，認為佢哋有道義上嘅責任為香港人發聲，我唔會教佢哋下一步做乜啊。你點做係你自己嘅事啊。咁但係咧，佢就話咧。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香港难再保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李柱铭预计稍后就会制裁措施就会伤害到香港，他自己就不希望见到的，所以一直强调中国应该遵守承诺。跟着这句话他讲的，所以我最终仍然是希望和要求中央政府走回邓小平订立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给回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这个跟他说我会留低，我没理由这么笨，是吧、啊、即是我不去及实他，是吧，要他遵守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他说他希望，喂，你中国共产党，即是中国政府，可以遵守这个一国两制的承诺。喂，到了今时今日，如果我们还期望 中共會遵守一國兩制承諾，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這個是真的與虎謀皮呢？請問從他的話，他不會離開香港，他會留下，因為他夾實中共，是吧？但又有很多人他是會選擇離開的，是吧？所以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就想起呢，我又抄回，就是我1994年的寫的那些文章，其中在這個1994年的7月18日那一篇呢，那條標題叫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那篇文主要就是講什麼呢？就是說在94年的7月17日，咁啊，好多張報章報導咧，專欄作家蘇更哲就獲得加國政府批准以政治難民嘅身份入籍，咁而蘇更哲即係蘇博士咧嚇，佢申請政治庇護嘅理由咧，就因為佢成日寫文章批判中共，因言鼓禍，喺香港咧係經常遭受到恐嚇。咁嗰啲報導就話咧，蘇更哲咧係第一位成功獲得加拿大政府政治庇護的香港文化界人士。嗱，呢段新聞呢亦都引起很多討論嘅。咁啊，其中即係有一位老哥啊，叫做劉山青，就批評呢個蘇更哲。何俊仁又批評個蘇更哲啊，即係喺加拿大搞政治庇護，話因為寫文章。另外仲有一位咧，喺龍門鎮，即係當時94年我做龍門鎮嘅時候，就問我啊，一位節目嘉賓叫做詹培忠，佢話你寫咁多反共文章，係咪想學蘇更哲一樣，希望攞到呢個即係加拿大或者美國政治庇護？嗱，好多呢啲咁嘅批評，即係我睇完之後咧，咁啊。我竟然連續寫了6篇文喎，就呢個問題。當然，我梗係聲援呢個蘇更哲啦，係咪？喂，那個選擇去留是自己一個抉擇嚟嘅，係嘛？佢覺得留在香港是有危險的，咁佢選擇離開，咁有咩問題呢？請問，喂，離開咗之後，佢加拿大咪一樣寫文章反共，做電台節目一樣是批判共產黨，係咪？但係有些人就批評佢，咁我就寫前後原來寫了6篇。現在抄回第一篇，就是剛才說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吧？跟住就我那個說法很簡單，是吧？就是那時距離97年就是71三年都不到，那有很多文化新聞界的人士或者從政的人，是吧？就是在這個歷史轉折的時刻，那他要決定那個去留，那這個是一個即是自由選擇的權利嚟噶嘛，係咪先？係嘛？有些人可能擔心九七年之後被人秋後算帳，係嘛？有些人即係對呢一個中共嚇，即係遵守一國兩制的承諾不會有信心咁，係嘛？因為嗰陣時已經頒布基本法啦嘛，90年已經頒布基本法啦嘛，係咪？咁我話有咩可以批評嘅咧？請問係咪？我當時自己咧，我就選擇留低啊嘛。我1996年3月18日辦一份報紙叫《癲狗日報》，當時我跟我老婆拉鋸了很久，就是說喂，97來到，我對家人的安危是第一個 考慮的優先，令到他們可以安安樂樂地過日子，但是我就不要做民族逃兵，我要留在香港，是吧？即繼續反共，因為我對呢個西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我係完全冇信心嘅。喺我90年代初寫嘅文章已經好清晰嘅，係咪？但係我係唔會反對人哋，係嘛？去離開香港嘅，係咪？特別係嗰啲即係話比較對共產黨批判比較嚴厲嘅嗰啲文化人或者專欄作家，有乜問題啫？係咪？但當時我自己的選擇，我留低，我仲要辦份報紙。當然，即係我屋企人咁就去咗美國，三個細路同埋我太太，三個小朋友嗰度讀書，係嘛？我就喺香港辦我嘅《癲狗日報》，係嘛？ 《解报》出版嗰日，我仲系有单官司喺法庭，帮当时帮我辩护嘅就系李柱铭，资深大状，系嘛？有单被控伤人嘅官司，系嘛？我嘅选择就系咁啊嘛，咁我要选，我就呢个选择，我付出代价，系咪？我系以家人嗰个利益作为一个考虑，然后做一个平衡，就系、是、喂，我啲屋企人就去咗美国，我就留低香港，到今日，系咪？呢个系个人嘅选择，你都为呢个选择，你要付出你嘅代价，系咪？我九七年之前，我选择留低香港，跟住跨越九七，我嘅言论到今日我都冇改变，系咪啊？亦都过去经过2004年被逼封咪嘅时候，俾人恐吓啊，林鸿友啊，恐吓屋企人啊，乜都齐噶啦，系咪？咁啊，避下风头，系咪？跟住2006年我组党，跟住参政，系咪？喂，这个是很清晰的嘛，不是，这个又是我自己的选择来的嘛。所以到了今时今日，有人问我，喂，杀到来了还不走，是吧？甚至我的家人都很担心，是吧？但是九七我没有走，那时候共产党开始就是要掌控香港的，是吧？但是那时候有一段都颇长的时间好像相安无事 的原因，就是可能他搞经济改革开放，可能他觉得你香港不足为患，是吧？但是03年七一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50万人上街之后，共产党就改变对香港过去那种相对比较温和的这种政策。那么大家看到的那个危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到所今时今日这个港版国安法在人大的全体会议已经通过了，跟住人大常委会要立法，系嘛？香港咧有啲人话一国两制已经破产啦，一国两制寿终正寝啊！你今日先知道啊，系咪先？系嘛？即系我话唔想批评李柱铭嘅，即系佢嗰种善良愿望好乐观。我今日又睇到另外一个节目，就系、是、余若薇嗰、那个喺港台嗰个《以事论事》里边访问阿何俊仁，佢问咗一个问题，最后。他说03年如果通过23条，今天就不用有国安法了，即意思就是是不是宁愿当年通过这个23条呢？何俊仁就答到一嚿嚿，又当年23条的时机又不对了，是吧？讲到如果有国际，即是符合这个国际人权公约啊，或者有充分的咨询啊，那其实即是这个即是23条自行立法都是未尝不可的，是吧？到今日为止仲仍然有些泛民的人认为，我宁愿选择23条自行立法，香港就唔系俾佢共产党去帮我哋立一条国安法咁，即系我嘅睇法好简单嘅，23条立法你系死，呢条国安法咪一样系死，系咪？你觉得23条自行立法如果通过咗，你就唔使死，系咪？是从根本去反对23条立法嘅咧，基本上系。而家呢个所谓港版国安法系讲紧四样嘢嘛。是吗？咁呢个我下一节我要去讲，搞到香港今时今日咁，或者边个先至系伪港乱港嘅罪魁祸首咧？个答案好清楚嘛，就系、是、你香港特区政府呢、这个港共政权啊嘛，系咪？所以即系最近成日有人讲呢个去留问题，都有好多人搞移民啊，咁样我觉得呢个系好正常嘅，系咪？去台灣嘅想移民去台灣嘅人有好多，去加拿大又有，咁呢個九七之前何嘗又唔係好多人移民咧？請問係咪？但香港人就咁嘅，佢好善忘嘅，佢好快痛完就唔記得嘅，係咪？所以我相對嚟講對香港前途係比較悲觀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係咪？即係等於今時今日仲仍然有人講。喂，你啲人講港獨啊，就係激嬲咗中共，所以佢落重手啊，咁即係仲講呢啲咁嘅嘢，係嘛？包括李柱銘今日喺個電台節目，佢話佢第一個八十年代初個已經即係有提到港獨㗎啦，諗起港獨唔得，咁所以就嚇，即係跟住就講呢、這個自權主權換自權啊，咁跟住就先至搞民主啊，希望佢即係實行呢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遵守呢個承諾啊，咁樣。咁而家廿幾年，大家睇到啦。即是我哋 而家係選擇個選擇，即係你有人可以選擇喺度負隅頑抗，好似班年輕人咁樣，係咪？但係你又可以選擇離開㗎，係咪？我睇翻原來我寫了六篇嘅講蘇更哲嗰單嘢，其實就由蘇更哲獲得政治庇護説起，然後講一啲即係所謂香港人面臨呢個九七大限嘅嗰座去留嘅抉擇。今時今日，隨著去年嗰個己亥事變，加上而家呢一個港版國安法嘅即係通過啊，那個決定嘅通過就嚟立法。香港人又再次面臨一次所謂去留的抉擇，所以是很多人問我，我的答覆就是我現在繼續在做節目，是不是？即是一息尚存，是不是？到你沒辦法說的時候，是不是？那當然沒得說，但是你沒得說，你都不可以說跟以前不同的東西，就這麼簡單，是不是？咁我第一個考慮都係家人嘅啦，一定嘅呢、這個必然係，係咪？到要做出咁嘅抉擇嘅時候，你咪做呢個抉擇咯，係咪？任何時間都可能會出現危機，出現一個所謂生存絕族嘅危機，係咪？即係等於李柱銘佢今日喺節目裏邊講一樣，就係即係他要繼續留在香港守護一國兩制嘛，係咪啊？所以他要留低嘛。如果唔係，佢即係如果咁樣走咗，對唔住好多人啦嚇，對唔住，因為他守護一國兩制。我哋嘅留低唔係為咗守護一國兩制，係要同共產黨繼續鬥爭。大家嘅選擇唔同啊嘛。咁佢都係選擇留低，我都係選擇留低啊嘛，係咪？咁到我冇得留低嘅時候，咁點留低啫？係咪？呢個好簡單，係咪？所以我考慮就係好簡單，屋企人係排第一，就係咁多嘢咯，係嘛？活到呢把年紀，喂，要拉要鎖都冇一咩好驚嘅，大佬啱唔啱啊？係咪？仲有咩好驚咧？係咪？但係當然就會用家人啊，即係你要考慮到屋企人啊。特我經過大病一場之後，走過鬼門關，鬼門關。即家人始終是我第一個考慮的因素，所以有些人即最近都成日問我這個問題，我就看到李柱銘今天接受電台訪問講的嘢，又想起原來在九四年，我為了即撐呢個蘇更哲博士，連續寫了六篇文，啊，我都會在而家呢個咁嘅環境底下，有些人選擇離開香港。或者繼續堅持在呢度鬥爭，咁我可以將呢幾篇文咧喺 Facebook 嗰度 po 一次俾大家睇啊，咁啊，即係仍然有，即係喂廿六年前寫嘅文，而家一樣有佢嘅時代意義喺度，係咪？所以有時老嘢有老嘢嘅好處嘅，起碼有歷史啊嘛，係咪？即係後生就勇武，講起勇武咧。原來孔夫子話佢個學生，即係呢個仲由係勇武派，咁啊有機會喺《說文解字》解一下呢個乘夫浮於海，道不行，乘夫浮於海。咁而家我哋就有啲人就打算啊，即係離開香港，所以最近真係啊去諮詢移民嘅人特別多，係嘛？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你要揾一個安身立命嘅地方，特別係比較年輕嗰啲人，有仔有女嘅話咧，即係你要選擇移民咧，即係等於九七前啊，九七大限之前嗰啲人選擇移民嗰個心態一樣嘅啊，你都係即係男兒天職保家眷啊，好簡單啊，為咗你嘅家人咁，你選擇移民，咁有咩可厚非咧？請問？